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52集，倾塌。八大营哪里是禁军的对手，即便人多也怕死，被这狼虎之势逼得步步后退。城门早已紧闭，沈思川提刀先上了城墙，踹翻阻拦，叫人打开了城门。那紧闭的门轰隆而抬，于帘外就是萧迟爷六年来心心念念的家。韩城回声喊道：“ 快去提人！” 萧迟爷蚂蚁出城，他抬手示意丁桃带人奔向封山教场，要带着这20000禁军一起走。在人群里调转马头，对着城墙上的沈泽川张开怀抱，沉声道：“ 兰州，跟我走。” 可是锦衣卫们矗立不动，沈泽川在大雨里扶着墙垛，望着萧迟爷，像是要看清他的模样。八大营已经重新涌了上来，即将追出城门。那高调的城门发出不堪重力的闷哼，铁链迅速回荡，城门轰然向下砸去。沈德川抬声隔着大雨温柔地说：“ 策安，回家吧。” 萧迟爷犹如被冷水浇透了心，他捏紧缰绳已经往回策马。城门砰地砸在地上，把八大营的追兵全部挡在门后，也把萧迟爷彻底挡在了门外。萧迟爷喊哑了声音，仿佛被激怒的兽：“ 沈兰州！” 沈子川不再看萧迟爷，而是回身望着韩城与那密密麻麻的八大营士兵。韩城偏头啐了口唾沫，凝声说：“ 沈子川，你坏我好事。” 沈子川俯看着他，寒声说：“ 你也配自称锦衣卫？锦衣卫自己无反起，都是顶天立地问心无愧的好汉。今日你们设局谋害天子之命，韩城，我杀你天经地义。” 韩城仰头大笑说：“ 你是什么？沈氏余孽，我待你不薄，多次提携你，就是这般回报我的。 来呀，把人提上来，沈同志瞧一瞧。” 齐慧莲被拖拽而出，他蓬头垢面跌在雨水里骂道：“ 狗贼奸诈！” 韩城拽着链子打马前进，把齐慧莲当街拖行。他指着齐慧莲对沈泽川说：“ 你是不是找了很久在这里呀？沈泽川，还不快来接人！”“ 狗贼，狗贼！” 齐慧莲怒不可遏，被拖得满脸泥水。韩城看着沈泽川面容苍白，又看着沈泽川眼神阴郁：“ 你大哥是剑心世子，我记得他就是被边杀骑兵活活拖死的，但是你们没感情，所以你一点也不痛。今日轮到了你的先生，你痛不痛？”“ 韩城！” 沈泽川齿间咬着这两个字：“ 你费尽周折把先生藏在手中，你想要什么？” 韩城也陡然变了脸：“ 原本是有大用，可是你放走了萧迟，也坏了我的局，你就再也没有用处了，他也没有用处了。你若是还想要他的命，就下来给我磕头认错，跪地高喊三声爹，就留他一命，也留你一命。” 沈德川跨出步说：“ 成交。”“ 放屁！” 齐慧莲从泥水里抬起头，他抹掉污秽爬起身盯着沈德川：“ 我教你识数，不是让你任人羞辱。我齐慧莲连天地都不跪，你怎么可以跪他一个卑微小人？” 铁链哗啦作响，齐慧莲踉跄着 在雨里高声喊道：“ 百年光阴如梦蝶，我来去自由。我生这一遭，荣华富贵享过，功名利禄受过，我 疯癫大笑，拽着脖梗间的链子， 孝尽天下英雄事，世间贤才高不过我，谁人能与我齐慧莲一争高下？我三出宇宙名满天下，我谈笑御前指点江山的时候，韩城啊，你在哪儿？你还是那阴沟里的老鼠。” 齐慧莲淋着雨犹如酒醉。 你们这些鼠辈，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世家譬如天下沉疴，告诉海良你，大周已经病入膏肓，他与我都回天无力。 齐慧莲在笑声里狂妄地转身，对着韩城吐了一口唾沫，说：“ 但是我不会认输，我今生只做帝师。兰州啊，樊笼一破，乱世必起。先生能教你的已经全部教完了，这烂天烂地。” 齐慧莲背对着沈泽川，忽然失声哽咽，大雨浇透了他的身体，却无法浇灭他数年来高燃不歇的热血。他过去总是喊着太子，可是这一刻他却舍不得回头看一看沈泽川。 这烂天烂地，不如翻了它，去成就你的天地。兰州，走吧，别回首了。先生替你扛住那四万冤魂，你不要怕，你。 他血溅雨中，仰倒在地，望着天空，喃喃着：“ 你不要怕。” 惊雷爆响，沈泽川失声滑跪在地，他怔怔的，任凭大雨厮打，在那漫长的寂静里，那伪装都被撕成了碎片，终于发出了这六年里第一声绝望咆哮，通红的眼里已无理智。他握住养山穴，猛然拔刀。 干山！ 他恨死了这天地，也恨死了这些面孔。沈泽川冲地而起，养山穴划破雨珠，在重围里甩出血水。他杀一个，再杀一个。他迈过那些尸体，却像是被遗弃的兽。刀过咽喉，快的像是流过血。喷洒了沈泽川半面，他失魂落魄，那血淌过面颊，像泪一样。韩城一退再退，喝道：“ 杀了他！” 风中倏地雨珠破裂，一支长剑眨眼间已经到了韩城身前。萧迟也从城墙上顺着铁链猛跃而下，踹倒人，翻手拔刀就把对方捅了个穿。他就这样顶着尸体，几步撞开刀光。抽刀时，血已浸湿了双掌。萧迟也单臂拖回沈泽川，吹响口哨，猛展翅横扑，在混乱里灼伤了韩城的右眼。韩城仓皇掩面，听那城外的马蹄声阵阵，丁涛已经带人急行而来。丁涛声嘶力竭：“ 抓开门！” 禁军涌上，然而他们还没有动作，就听那城门再次发出沉闷的巨响，缓慢地被吊了起来。费胜拖着铁链粗喘几声，带着锦衣卫用力后退。他骂道：“ 操他祖宗，这么弱，狗日了， 回来啊，上马就跑。 浪淘雪鲸从空隙间集体奔入，沙海上埋没了驱毒。同样沙海上震天的边郡也在殊死搏斗，陆广白已经快要抬不动枪了，他回车时喊着： 援军呢？ 副将身受数刀，说： 没来。 雨声鸣震，陆广白回首看着营地的方向，萧迟也已经上马，把沈泽川压在身前，冲破大雨急奔向城门。电闪雷鸣，天像是被撕出了裂口，雨没命的下。陆广白扯掉了破脚的披风，把枪定在了脚旁。他在风沙与暴雨里说： 打不了了。 副将躺在沙坡边看着他， 命运要我一生都守在这里，可这并非是我抉择的那一条路。 陆广白卸掉了带着大周印记的铠甲，他抹着脸上的风霜，眼里全是沧桑，微微自嘲地说： 黄沙淹没了我的手足，我不想再臣服于虚无的命，圣旨救不了我的兵，朝廷喂不饱我的马。 陆广白闭起双眼，血水沿着他的手指滴在黄沙里，他喉间滑动，终于在睁眼时带着沉郁： 我不愿再为此覆命。 萧迟也已经奔出去渡，背后追兵无数，他们冲着前方，像是撕扯着乌黑的雨天。沈泽川面颊上的血被冲刷，他喉间一阵悲痛的哽咽，在这狼狈的奔逃里已然抛弃了曾经俯首听命的乖顺。他们好似一把利剑撞破了大雨。陆广白在雨水里洗净双手，再次握起了长枪。他们都是被命运追逐的囚犯，他们曾经甘愿被戴上镣铐，但是暴雨冲垮了大厦，那崩塌犹如洪水一般袭来。向前，向前！ 我要翻越那座山，我将为自己一战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